新声音新力量，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飘荡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7:0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，我是静乔。母亲节就要到了，诵读小站推出了读给妈妈听的文章诵读征集，有很多读者都加入到我们，他们想用一段朗读为自己的母亲送去祝福。73岁的黄文秀阿姨，她的母亲已经去世30多年了，就像母亲一样疼爱呵护她的大姐也于2年前病逝。尽管亲人已不在，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，黄文秀阿姨还是希望能用自己的一段诵读纪念她敬爱的母亲和姐姐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他深情的朗读。 有一条小路连着天涯，那里没有网络，没有邮箱，只有一柄无骨的天堂伞，清晰地印着一串无人接听的电话号码。母亲，你散步去了吗？你慈祥的影子在河流之上，莲花朵朵。母亲，以前都是你站在高处等我，夜幕阑珊，你穿着我旧时的睡衣，竟让我误以为是我在等你。天涯的路啊，到底有多远？母亲，荷塘深处每种下一朵莲，仿佛就种下了你轻轻轻轻回来的声音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。天气预报，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是旅游天气预报。今天上午是阴天的天气，午后到前半夜有雷阵雨，雨量分布不均，局地还可能会出现短时雷暴大风，阵风可达7-8级，对交通出行有一定影响。今天计划外出的朋友要注意带上雨具，并尽量少去山区等有地质潜在灾害的地方。京城的各主要景点的天气是这样的，天安门阴有轻雾，气温28到16度，八达岭长城阴，气温22到11度，延庆龙庆峡阴，气温23到11度，平谷金海湖气温27到15度，怀柔红螺寺23到13度，怀柔慕田峪长城22到10度，密云云蒙山25到9度，门头沟灵山气温20到9度，房山10度，气温27到15度。山区区域的昼夜温差较大，请朋友们注意及时增减衣物，谨防感冒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。环球旅行家， 许你和我们一样，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 有个小小的梦想，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。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，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，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，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，塞伦盖蒂草原，加纳利群岛，行遍四海，阅尽繁华，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，期待和自己相遇。环球旅行家，朝着最热闹的孤独，朝着内心的澎湃，出发， 出发， 环球旅行家。 周六午后一点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，这里是环球旅行家的时间，我是主持人张帆。周六旅行阅读会，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是从上周开始阅读的背包客小鹏的《孟威村的雨季》。虽然书的名字叫《孟威村的雨季》，但是在上周阅读的过程中，我们并没有特别多的提到孟威村这样一个名字，因为这本书有很特别的地方。书中的故事的线索呢，是从称尼村开始，最后结尾也会是在称尼村，而称尼村就在我们非常熟悉的香格里拉。上一周我们读到，来自香格里拉的扎巴哥邀请小鹏去香格里拉看看他的房子，到了那儿之后，小鹏才发现跟他想象当中的确有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么接下来的段落里，在香格里拉会发生些什么，小鹏又该如何抉择，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旅行阅读会，继续了解这本《孟威村的雨季》。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，短的是旅行，长的是人生。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，在别人的文字中，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。旅行阅读会。 虽然同为四月天，可香格里拉的气温比丽江至少低了20度，白天阴了一整天，还零星下起雪来，雪花落在衣服上会瞬间消失，落在草地上就慢慢积成淡淡的灰色。这天晚上仍旧住在扎巴哥的家里，我几乎合衣而卧，盖了两床被子都没暖和过来，还被压得喘不过气，只敢把脑袋露在外面，呼出的气都是白的。所有的觉都在下午睡光了，到了晚上神志异常清醒，我开始认真盘算起扎巴哥的提议，并在心中架起一座天平，天平两端分别是优势与劣势。首先，这里的房子足够大，各种公共空间摆得开放得下，我最喜欢二楼那个家族聚会的地方，既有民族特色，又有历史沉淀，几乎不用大改。以我对中外旅行者的了解，越是老房子、老物件、老故事，才越时髦，越符合他们的审美。其次，这次来香格里拉的路上，我看到丽香高速公路和铁路都已经开工，用不了几年，等高速公路和火车全线贯通，来这里就方便多了。而且香格里拉也是滇藏线上的重要一站，南通玉龙雪山，北到梅里雪山，这里还有石卡雪山，这一线的自然风光简直堪比瑞士。第三，住在村子里的好处是可以体验纯正的民族风情，可以跟当地村民们学习打酥油茶、做糍粑，围着篝火跳锅庄。村子后面连着高山牧场，可以徒步，可以骑行，可以野营，各种户外项目都可以大施拳脚，这也暗合了最近流行起来的生态旅馆的概念。琢磨完优势，我发现这里的劣势也同样明显。首先就是位置偏僻，虽然我仍旧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道理， 但青年旅社面对的群体都是学生党和背包客，他们对公共交通的依赖程度很高，而称尼村别说不通公交车，连门牌号都没有。其次，淡旺季也是一个让我头疼的问题。下午我到古城的时候，看到店铺的数量比游客还多，而且不到五点就纷纷打烊。据说这里只有夏天才是旺季。最后就是高原反应了，连我这个长期生活在海拔2200米的丽江的人，第一天来都不适应，更别说从内陆来的旅行者了。我记得几年前陪爸妈到香格里拉旅行，妈妈一直恶心呕吐，下车到丽江之后症状才有所缓解。优势与劣势在天平两端势均力敌，让我很难决断。可就在那天夜里发生的一件事，让这个天平发生了倾斜。第二天回丽江之前，扎巴哥并没有问我是不是已经做出决定，还是我主动提出想要再去老房子看看，又问他家里是不是有卷尺，我说要去量一下尺寸。回去后就打算趁写作的空隙开始找思路画设计图了。现在是2017年1月，背包十年香格里拉店已经开了大半年。2017年的春节我也是在这里度过的。原本以为在一年中最冷的季节店里会十分冷清，没想到天南地北来了几十位客人，有的来观鸟，他们说冬天的纳帕海就是候鸟的伊甸园，有的为了感受藏族风情，农闲时的藏族同胞几乎把时间都用在串门和过节上面，还有几位常住客每天看看书喝喝茶，看起来无所事事，又仿佛生活本该如此。春节那天我们一起包饺子吃牦牛肉火锅，热气腾腾的，年是年节是节。二楼那间用来聚会的大屋早已成了人气最高的地方，每天晚上我们燃起火炉，甭管外面怎么天寒地冻，室内却温暖如春。大家要么端着酥油茶，要么举着香格里拉啤酒，看着他们我总会忍不住笑起来，也会被这样的氛围感动。我做到了，这是我和扎巴哥一起为旅行者搭建的泥仓。扎西德勒，我最亲爱的旅人。有时大家会问我一些关于旅行的问题，大多数问题我都在之前的各种分享会上回答过很多次，并且渐渐形成了一套所谓的标准答案。有人问小鹏哥，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？标准答案是，我去过很多有意思的地方，比如亚马逊、撒哈拉、好望角，但每次回答这个问题，答案都不一样，一定是刚去过的那个地方，因为印象最深刻，感受也最新鲜。现在肯定就是香格里拉了，其实这个世界也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地方，只有自己喜不喜欢。每次遇到自己喜欢的目的地，我都会多待上几天，没什么意思的，可能马上拍屁股就走。有人问，能不能说一件旅行中最让你感动的事情？那接下来我就通常会讲那个《爱是一个圆》的故事。当时我在法国山区迷路，被当地好心的老太太解救。当我要对她表示感谢的时候，她说不用谢，如果她的儿子在中国旅行时遇到麻烦，相信也会有好心的中国人来帮助他，因为爱是一个圆。又有人问，小鹏哥，讲个印象最深的故事吧。我的标准答案就开始了，多年前我在印度旅行，加尔各答就是其中一站，我到了特蕾莎修女的，这个时候提问者笑着打断我说，小鹏哥， 这个故事我都会背了。您到了特蕾莎修女的仁爱会做义工，帮受苦嶙峋的老头洗澡，还给他们洗衣服喂药。能不能讲一个你从来没写过的故事呢？就在我这个套路被拆穿之后，所有人都笑起来，我脸上都有点挂不住了。这下可难住我了，因为心头的每个故事几乎都在书中写过了。我低着头眨着眼，在记忆里仔细搜索。十几秒的静默之后，我抬起头说，的确还有一个存货从没写过，不过这个故事有点长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往炉膛里添了两块木头，火苗被木头一压，瞬间就暗了暗。可不一会儿，火光就从木头底下滋出来，眼前又一片明亮了。我调整一下坐姿，找来一个靠垫枕在后腰上，因为我要讲的故事真的很长，还没想好从何处讲起，只是觉得这个故事和眼前的炉火也有点相似，黑暗与光明总是相伴而生，旅行如此，人生如此，万事万物都如此吧。 如果一辈子是一场修行，短的是旅行，长的是人生。如果你无法亲自走过每一段旅程，在别人的文字中，你也可以遇到更好的自己。旅行阅读会，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。今天我们读的这本依然是背包客小鹏的《孟威村的雨季》。在许多职业旅行家过往的经历当中啊，都应该有数不清的故事，而在我看来，小鹏关于孟威村的这个故事应该是其中比较特别的一个。需要说明的是，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关于这个孟威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黄昏时，我抵达老挝琅勃拉邦，长途汽车停在郊区的客运站，卸下一小部分乘客后，还要继续开往首都万象，那里才是他真正的终点。我拦下一辆电动三轮车，打算进城找住的地方。刚一上车，雨点儿就像黄豆一样洒下来。虽然三轮车有顶棚，可架不住雨势夺人，很快我就全身湿透，落汤鸡一样。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狼狈，反正背包防水，相机护照没事就好。至于我自己，早就做好了在东南亚的雨季被一次次浇透的准备。我喜欢这样的大雨，裹卷着能量和激情，而且打在身上并不觉得冷。本来东南亚的最佳旅游季节是从每年11月到转年三四月份，那个时候阳光晴好，也不会热得睡不着觉。而6到9月份往往雨量太充沛，河水暴涨，道路也经常被泥石流冲断。不过既然我决定要写湄公河与生活在河流两岸的人，显然雨季去才更为合适。琅勃拉邦主城区建在一座半岛之上，由湄公河与南康河交汇而成，三层以上的建筑在这里是绝迹的，因为楼房高度不能超过庙宇的尖顶。作为老挝北部著名的佛教名城，琅勃拉邦有33座庙宇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名录，其中又以两河交汇处的香通寺香火最旺。老挝人大多信仰小乘佛教，青年男性在成人礼前都要先受戒为僧侣。毕竟只是一个常住人口不到10万的小城，听不到西贡的摩托轰鸣，也找不到曼谷 Paragon 那类世界级购物中心，却让人感到身心安宁，容易产生长久生活在这里的冲动。作为前法属殖民地，在这儿到处都能发现殖民者留下的蛛丝马迹， 比如用法文单词拼成的商店招牌，街头巷尾四处弥漫的法棍香味儿。印度支那风格的建筑大多采用大理石和廊柱，本地居民大多使用木头。一家咖啡馆只用红黑两种颜色作为主色调，而本地最常见的色彩是金与银，这也是西方旅行者喜欢琅勃拉邦的原因吧，既有神秘的东方情调，也有熟悉的家乡味道。到现在我也没算清琅勃拉邦与孟威村之间到底相距多少公里。村庄位于湄公河上游南乌江一侧，不通公路，每天只有一班船进一班船出，要从琅勃拉邦先坐3个小时汽车，再转1小时渡船。每天早晨9点出发的小客车，并不是开一个侧门乘客鱼贯而入的那种，更像是加装了顶棚的皮卡，车尾留个豁口，乘客可以蹦上跳下。后车厢的座椅分成左右两排，中间堆着行李，座椅上的皮革表面被划出几道口子，边缘坚硬，坐上去有点硌。刚上车时乘客不多，还能把腿伸直了，人们随着车身颠簸，身体左摇右晃的，就差跳起舞来。小客车没有固定站点，只要路边有人招手，司机就来一个急刹车，车上乘客瞬间就朝驾驶室的方向倒过去，所有人都叫起来。当然，距离驾驶室越近的人叫得也越惨。车子停下，身后的口子吃掉几个人后继续上路，人越上越多，座位就越来越挤，再颠起来的时候，身体的摆幅也相应收窄，就像木乃伊跳舞，根本伸不开手脚。后来上车的大多是本地人，每个人都大包小裹，像是赶集之后各自回家，各种崭新的农具，中国产的收音机，甚至还有羽毛球拍。本地人讲着老挝话，听不懂的是内容，看得到的是情绪，个个露出喜悦之情。他们上车的时候本来素不相识的，但很快就像刚刚分开不久的亲人，熟络的甚至愿意为对方拆开包裹展示他们的战利品。路况很差，司机却开得飞快，有几次我的身体突然就被颠起来，脑袋撞到车顶。突然有乘客用力拍了几下后车窗，同时嘴里大喊着翘翘翘，紧接着就是一个急刹车，这可把我吓了一跳，我以为遇到劫匪了，自己就要死翘翘了。那个乘客十分麻利地拿起行李跳车而去。当我第二次听到翘翘翘这样的声音的时候，我判断这应该是停车的意思。大雨时断时续，可每次都下得很认真，雨大的时候会勺进车厢里，先淋湿我们的后背，随后得寸进尺地浇到包裹上面。本地人心同所向，自己淋湿无所谓，却不能容忍出现祸损。很快车厢里翘翘声一片，我也起哄似的跟着喊起来。司机停车，把卷在车顶的防雨篷布拉下来，再用铁丝跟端板固定，乘客们也都帮忙绑铁丝。雨停了之后，太阳露出头脸，车厢马上变成烤箱，又是一片翘翘翘。司机停车，解开铁丝，再把篷布卷到车顶。再次开动的时候，因为有了刚刚的烤箱经历做对比，马上感到这四面八方全都跟小电扇一样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一副极为享受的表情。老天似乎在故意考验司机的耐心，这雨下得就像浇花，这儿撒一片那儿撒一片，司机在此起彼伏的翘翘声中停车放篷布绑铁丝，再停车解铁丝收篷布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于是乎车速也就慢了下来。 When God was young He made the wind and the sun And since then It's been a slow

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欢迎您的参与。 阅读加我一个。 这个时代，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。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， 聚焦新时代， 歌唱新北京。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，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。 三伏苦暑天，三次晒毛眼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叫上他拉班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顶皮羊肉菜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。环球旅行家，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，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 有个小小的梦想，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。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，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，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，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，塞伦盖蒂草原，加纳利群岛，行遍四海，阅尽繁华，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，期待和自己相遇。环球旅行家，朝着最热闹的孤独，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。出发，环球旅行家。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广告之后，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张帆。我们继续来读背包客小鹏的这本《孟威村的雨季》。中午12:30才到狼多镇码头，好在渡船2点才开。狼多是一个集市小镇，主路边摆满了各种货摊，一些背包客会在狼多停留几天，去参加前往附近溶洞和村寨的徒步旅行。江面上架着一座石桥，过桥后我看到了成片的小客栈和咖啡馆，大多建在江边，走势随河道变化而蜿蜒。住在这里的大多都是西方游客，看书、喝咖啡、晒太阳、避雨，无所事事又似无比充实。我在心中飞速地计算出他们每天的生活成本，不过50-60人民币。在物价便宜的地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这应该是乌托邦的另一个版本。再次回到码头的时候，发现空地上多了十几个孩子，三三两两地推着独轮车，车上都是热带水果。应该是他们的家长发现了开船前的商机，于是打发孩子过来赚点外快。可突然之间，卖水果的小孩全都一溜烟跑没影了，把独轮车丢在原地。我也跟着跑过去，只见一处凉亭下，两个瘦弱的男孩在掰手腕，更准确地说，他们是在掰胳膊，两条小胳膊缠在一起，两个小拳头互相勾住，两个孩子都在暗自使劲，小眉头一皱一皱的，嘴唇都抿成一条线。他们俩都有各自的拉拉队，围观者远比当事人更兴奋，纷纷吹起了尖锐的口哨。下午2点，终于坐上从狼多开往孟威村的渡船，船身瘦长，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，顶棚和船帮被漆成淡绿色，倒是与两岸夹江而立的青山十分映衬。山都不高，被江面腾起的水雾笼罩，仿佛山与山之间隔着一层柔白色的面纱。江水呈暗黄色，是适合在激流中咆哮的颜色，可在南乌江这条波澜不兴的水路就显得有点英雄迟暮。刚上船时，掌船人不停调配两边乘客的重量，在他眼里， 无论人、牲口或是行李，都会被快速换算成公斤。船舱里左右两排木凳上坐了20几个乘客，逼仄的空间让相视而坐的两个人只能膝盖抵着膝盖，像几十条蜷缩在一起的螃蟹腿。乘客可以分成泾渭分明的两种人，那就是本地人和背包客。前者有到城里赶集的农民，个个满载而归，又身上裹着橘黄色袈裟的和尚，揪形糊面，又黑又瘦，还有几个孩子依偎在大人身旁。背包客则来自世界各地，英国、以色列、法国、中国，他们也更容易辨识，背着大包，裹着头巾，戴着太阳镜，手捧着旅行攻略。在孤独星球上，关于孟威村的介绍只有寥寥数语，上面写着来到孟威就像梦幻一样的经历，那里与世隔绝，没有电，没有网络，没有手机信号，却保持着纯美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。孟威村并不是计划中探访湄公河旅程中的一站，但显然有些旅行者只想到这里住两天，可收拾行囊时却发现已经待了几个星期。正是这句评语影响了我的选择与决定，可见旅游攻略的评论部分最考验写作者功力。对一个阅读者从未去过的地方，美丽漂亮之类的形容词并不能让白纸染墨，而往往是那座古塔有着看日落最佳的角度，那里的菜场可是摄影师的最爱，这类侧面的描述总能点燃旅行者心中那条连着冲动的引线。渡船开行不久就下起了大雨，雨点把江面打出无数奶黄色的水泡，又噼噼啪啪地砸在船顶，像非洲鼓手的疯狂表演一样。没人被大雨影响心情，背包客们继续用比船头马达和瓢泼大雨更高的分贝聊天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打算在孟威村住上几天。之后的话题通常会扩展到书籍、音乐、电影。坐在身旁的是个6、7岁的当地女孩，躺在妈妈用壁窝搭成的枕头上，摇着摇着就睡着了。掠进船舱的雨点舔着女孩浓黑的头发，慢慢的在发梢汇聚成晶亮的水滴，待时机成熟就啪嗒一声落入妈妈的肘弯。坐在母女对面的是个本地男孩，大约16、7岁的年纪，牛仔裤 T 恤衫，还把头发染成黄色，是到了懂得时尚的年龄了。他从身前的菜篓里拿出一条冰镇丝瓜，用刀弯着吃，又故意弯出一小块放在女孩唇边，丝丝凉气让她的眉毛在梦中皱了一下，又慢慢舒展开来。大雨来去匆匆，雨后的天空并没有出现彩虹，我把头向后仰到船舱外，直到头发碰到江水，天地就倒转过来，江边的水牛、水中的湿地、捕鱼的小船，都好像漂浮在空中之城。一路行船要经过几个江边村落，大多村庄没有泊船的码头，只用岸边碎石搭起一条通往村口的土路。母女下船的小村也不例外，停船的位置和岸边还有2、3米远，母亲就先跳进齐腰深的黄泥汤里，再把女儿和行李抱到岸上。站在岸边的女孩望着远去的渡船，不停挥舞着小手，如同风中摇曳的烛光。当两岸风景不再让视觉兴奋，当每个转弯不再有惊喜，突然发现视线所及的最远处闪着几个彩色斑点，渐渐那些模糊的斑点扩散出房子的轮廓，是十几间建在江边错落分布的竹楼。船离得越来越近，连房顶的芦苇顶棚都清晰可见， 层层向下铺展的整齐顺滑，像水鸟抖擞后的羽翼一样。马达声渐渐小了，孟威村的码头已近在眼前。码头边上还停着十来条渡船，都以船头抵岸，一下下地吻着岸边湿滑的礁石。每条船的颜色都不一样，混在一起色彩斑斓，却被阳光晒得有点浅。船尾则各自散开，像打开的巨大花瓣。马达停转后，掌船人从船舱里抽出一根竹竿，双手交错握着，把杆子一头直插进水底，再一拧劲儿，船身就像圆规一样在水面划了四分之一个圆，和岸加成直角。船头从散开的花瓣中找到一处缺口，然后笔直插入花心。当地人先下了船，行李多的扛起大包，挎着小包走过船头和码头间临时搭的踏板，行李少的干脆把并联的船头当成浮桥，一步一跳地朝近路回家。背包客随后下船，并不是因为谦让，而是得先活动活动麻木僵住的腿脚，这才有力气支撑起背包的重量。 雨不声的响，再没有人说话，你宣布了散场，留给我无语的惊吓。鼓声忽然落下，打在水面激起浪花，忽然倦了，打在胸口变成海浪，忽然停了，打乱有我的过往。当记忆滚烫，泪不设防，放下困难，你在他方。 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，背包客小鹏的这本《孟威村的雨季》，我们用了两期的时间，也只是刚刚抵达了这个叫孟威村的地方。究竟小鹏和这个村子将发生怎样的故事，又如何理解在 LP 也就是孤独星球当中的那句，有些旅行者只想在那里住两天，可收拾行囊时却发现已经待了几个星期。那么今天的节目要告一段落，下周同一时间，环球旅行家旅行阅读会，我们继续阅读。我是张帆，祝各位周末愉快，下期再会。 静静地省略了孤单，鼓声依然落下，打在水面激起浪花，依然温暖，打在胸口变成海洋，依然是最初最初的向往。当记忆缓慢蜿蜒流长，被爱充满，你在他方，我不再忧伤。忽然落下，打在水面激起浪花，忽然倦了，打在胸口变成海洋，忽然停了，打乱有梦的过往。当记忆滚烫，泪不设防，放下困难，你在他方，让孤身昂扬。依然落下，打在水面激起浪花，依然温暖，打在胸口变成海洋，依然是你最初最初的向往。当记忆泛满蜿蜒流长，被爱充满，你在他方，我不再忧伤。